呢度咧睇到第一節嗰度開始大頭咧就收即係重點就話修訂為圖啦，跟住就被召往馬其頓呢度講百多錄俾聖神嘅召喚咧，就離開厄克所去百多錄。咁我哋睇呢16章第一節開始睇第一二三節都係講緊但冇得個出身啦，同埋咧帶咗行國選禮啦，有冇到啊？咁呢度咧就係講緊保錄第二次傳教。咁呢度有冇得俾大家翻有一個做 reference 翻帝慕德嘅出身啊？點樣同保錄嘅關係係點樣去發生嘅？咁當時咧，保錄離開厄弗所咧，就叫帝慕德留翻喺度啦，為咗係要等佢繼續訓練其他嘅人咧。唔好講以敦道理。咁既然保羅講得呢樣嘢，咁即係話反映出當時時咧喺厄弗所，我諗唔止喺厄弗所，其他地方咧都已經盛行咗好多呢啲咁所謂異端嘅道理。咁呢啲異端道理其實就唔係個背，頭先我一開始同大家分享個背景，就未必一定真真正正去想去搞破壞，而係。由於因為當時時個 communication 唔係咁容易，而係當每一個人接受咗信仰之後咧，加咗自己嘅詮釋，同埋受當時時嘅文化影響，可能咧慢慢咧就脱離咗我哋信仰嘅核心。我哋嘅信仰核心係乜嘢？我哋信仰核心係咩？我哋信仰最重要嘅核心 愛。 愛是愛啦，信仰愛啦，我哋信仰核心是耶穌基督嚟到個救贖，我哋信耶穌基督，透過耶穌基督，唔係透過其他嗰啲嘢。所有其他慢慢啲人離開偏離咗個核心就話咩？係偏離咗歸依耶穌基督，而係認為可以做其他嘢，例如話我禁食，例如我放縱自己，例如我守法律。慢慢係俾當時時嘅傳統啊，或者個背景，佢哋開始偏離咗我哋嘅信仰嘅核心。我哋嘅信仰核心就係話，我哋唔係因為我哋有咩叻做咗咩嘢，而係天主嘅恩寵，而係我哋要去歸依去信耶穌基督，俾我哋嘅恩寵，透過耶穌基督先可以同天父一齊。唔係因為我哋做咗乜嘢，我哋守法律，唔係因為我哋要去禁食。或者是不結婚，因為當時甚至到極端到咧，有些人咧就係話唔禁止去嫁娶嘅，因為點解？因為你一嫁娶生細蚊仔嘅時候咧，生個細蚊仔就係一個物體，而個物體咧就咁樣困住咗純潔嘅靈魂。係啊，佢哋想咩啊？解脱肉體係因為唔好啊嘛，解脱咗個肉體咧，咁嗰個靈魂純潔靈魂先得到釋放。翻返去天主度，咁如果你結婚一生仔，咁啊整件出嚟就綁住個靈魂，所以佢哋嗰啲即係慢慢去走轉頭角尖，去走到一個極端，變咗你話唔準結婚，唔準生細路仔，唔單單只話唔可以行邪淫之外，而係唔準結婚，唔準生細路仔。咁至於呢啲，因為嗰個信仰係偏離咗我哋信仰。由基督或者是由中途所傳嚟嘅，初頭説啲中途所講嘅起上係好簡單，係好直接，就話耶穌基督死咗復活，我哋一透過耶穌基督咧，從將我哋嘅罪過赦免咗，然後我哋透過耶穌基督咧可以翻返去天主度，其實好簡單。慢慢咧就越加越多嗰啲道理啦，係因為加住自己每一個人嗰啲對於信仰嗰個認識個。interpretation 慢慢咧偏離咗個信仰核心啊！我哋要點做先得噶？點做先得？咁其實直到而家，甚至今時今日都會有咁嘅危機出現啦。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咁多所謂唔同嘅分支、唔同嘅邪派啦。唔單單指當時保羅嘅時代，即係而家，就算而家我哋所謂21世紀啦。聽下道神結果係嘛？淨係北美洲有幾多個基督的名義成立的註冊了的宗派， 1400多淨係 North America， 即係呢個冇考證啦，喺賭神父咁話俾我聽。咁你諗下正，你唔好理1400多係正定係邪，就係每一個宗派可能都有唔同少少嘅詮釋，佢自己嘅解釋或者佢嘅中心。咁即係睇翻我哋而家，可能仲越嚟越犀利，唔好再諗翻以前。咁其實我哋嘅信仰最終個核心就話，唔係因為我係亞伯蘭嘅後代，亦都唔係因為我守法律，亦都唔係因為我咁誠，我刻苦刻己，然後先得到我哋嘅恩寵。但最重要就係我哋要信呢個歸依耶穌基督個教訓。咁其他嗰啲嘢只不過係我哋由於有呢個恩咧，先有嗰個果。因為我哋信耶穌基督，所以我哋唔想令到天主失望，唔想令到耶穌基督，我哋會跟耶穌基督嘅教訓去行去生活。咁所以大家嘅因果咧要分得好清楚，唔係因為你做好多善事、行好多愛德，你先有永生、有救贖。呢個唔係因，個因就係因為你歸依信。然後你入咗呢個恩寵咧，個結果咧就係你可以行好多愛德嘅工作，你可以去做好多平時可能你唔會做嘅嘢，咁多愛德嘅嘢。大家明唔明呢個道理啊？咁當時時睇翻當時時咧，就係咁嘅情形啦。咁保羅咧留低細木燈咧，就係目的係想去點啊？去同佢哋。教導訓練佢某些人，咁某些人咧可以只係佢你同我，因為我哋就算我坐喺度，可能不知不覺可能講咗一啲係我自己嘅所傳出嚟嘅，未必一定100% 啱，係啱耶穌基督嘅講法。咁但係如果你自己每一個基督徒或者你自己對你嘅信仰自己係清晰，你係信乜嘢，你係點樣先能夠得到得救或者恩寵咧？咁任何人講咩，就算唔係咁正確，你都識得去辨別。我哋嚟到聽保羅或者分享保羅嘅書信嘅目的，就係想呢樣嘢。除咗幫到我哋嘅信仰之外，仲可以俾我哋抵抗一啲所謂唔啱嘅道理又唔啱嘅嘢，等我能夠可以分俾一個真嘅一個假。咁當時時嗰啲異端道係搞緊乜邊科咧？佢話。佢唔好探求無稽嘅傳說，以及無窮無盡嘅祖譜，因為這些事只會激起爭辯，對於天主所立嘅立基於信德嘅救世計劃咧，毫無益處。咁當時有好多所謂無稽傳說，當無稽嘅傳說多數都係一啲所謂泛指當時猶太人嗰啲傳統，因為猶太人傳統一路已經有好多。由口傳咧，或者係家傳咧，我師傅或者我阿爺啊，我太公啊，點樣教落去？咁講咯，講落真，同埋無窮無盡嘅祖譜係講咩？講血統，我係跟邊個師傅啊，或者我係屬於邊個支派啊？佢講佢突顯到自己嘅地位。咁呢個對多。最多事件發生係當時時嘅猶太人，本身傳統嘅猶太人喺側邊喺基督嘅團體裏邊咧，係造成好多呢啲困擾。咁如果本身係猶太人嘅傳統嘅時候，佢血統嘅時候咧，佢亦都喺家屋企裏邊咧承受咗好多呢啲咁嘅傳統嘅教訓，好容易咧就偏離咗。譬如講句我哋猶太人有12支派，大家都知啦，最。出名最大支派咪耶穌基督出身於猶大支派，咁但係做司祭嗰班咧就係立位支派，咁掌權其實喺當時時喺會堂裏邊掌權咧，多數都係啲會堂長，多數都係立位支派嗰班人，因為佢可以做司祭，咁佢哋自己咧，就算有一部分人嗰班人咧，猶太人去歸依咗基督之後咧，如果決定到邊個有地位啲啊？咁啊引起咗爭端，所以成日都會有呢啲爭端。咁保羅再針對就話：你講呢啲嘢完全都無謂，同救恩、同天主耶穌基督所謂救恩完全都冇關係。 脱离咗你讲呢啲嘢之后咧，大家引起咧仲更加嘅争端。你话你大，我话我尊贵啲，大家实唔服气，咁啊越嚟会产生好多误会，好多争拗。咁阿保罗喺度提出嘅话，佢对于天主所立立基于信德嘅救世计划系无毫无嘅处。佢讲一啲咧都系多余嘅，大家嘈咩啫？同你我所承受应该所承受嘅天主嘅救恩计划完全冇关系。天主唔系因为你系做咗乜，佢系做咗乜，你系边个血统而有所分别。咁佢话呢个训练嘅目的咧就系爱，即系由纯洁嘅心、光明磊落嘅良心同埋真诚嘅信仰所发出嘅爱。咁呢度头先阿 boss 都讲，我哋嘅信仰嘅核心系耶稣基督所教导嘅核心就系爱，系爱你自己、爱天主、爱你自己、爱近人、爱你嘅仇人，唔系因为去大家去点啊，互相去攻击、互相去争大势。咁但系有啲人咧离开呢啲咧，离开这些，这些就系指我哋嘅信仰嘅核心、嘅训练嘅核心，就系话去归依信德，离开咗爱、纯洁嘅爱，而转向空谈。空谈就系、是。具体的讲法就是说讲一些无关痛痒和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天主的救恩计划完全无关的。例如讲什么呢，冒充他们愿意去冒充化学士，他不明白自己所讲的主张是什么。化学士就只是那些现在来讲我们讲的那些所谓律师啊，好識得法律，但當時時咧，指嗰啲法利西人啊，指識得回失啊傳統嘅法律啊，回失就是經透天主透過回失所攀到嘅舊約好多裏面嘅法律。咁佢哋咧，其實來來去，我哋睇翻保錄以前好多書信都其實都針對過呢啲咁嘅情形發生。咁我都可以聯想翻呢班人講咩咧？下邊嗰度嗰幾節咧就話。保罗解释或者曾经已经解释过法律其实究竟是什么，在罗马人书我们都读过一下了。我们看回罗马人书第七章第七节，大家看到吗？罗马人书第七章第七节至到十五节，我们一条龙都读了。第七至十二， 那么我们能说法律本身有罪吗？绝对不能。然而藉着法律我才知道罪是什么。如果不是法律说不可贪恋，我就不知道是贪情。罪恶遂乘机藉着诫命在我内发动各种贪情，原来若没有法律，罪恶便是死的。从前我没有法律时，我是活人，但戒命一来，罪恶便活了起来，我反而死了。那本来应叫我生活的戒命，反叫我死了，因为罪恶藉着戒命定机诱惑了我，也藉着戒命杀害了我。所以法律本是圣的，戒命也是圣的，是正义和美善的。 好像有查查啦，仲最尾都阿 Peter 同你哋分享解释罗马人书嘅时候， 我写咗呢度啊，法律嘅指标咧就系、是、有冇即系佢定咗一个人有罪或者冇罪，写呢一句， 大家记得多啦。 法律嘅指标咧， 罗马人书第七节。第七章第七節開始嗰度，其實佢講呢度最中心思想係個羅馬人書又好，其實保羅有唔單止係羅馬人書，喺啲第六章其實喺其他書都有提過。法律咧本身係好事，但係咧法律唔係為好似而家我哋第六章講嗰個，我們知道法律係好嘅，只要人用得合法。他说我们也知道法律不是为义人立的，是为叛逆和不服从。等等等等等等，讲这么多东 咁換句説話講，第五德書所講係解釋翻，再解釋翻羅馬人書所講，法律本身係好嘅，但要大義用得其法。但當時時嗰啲人嘅睇法律係咩啊？係金科玉律。我哋依法依守法律守行為咧，咁我哋就得救。其他啲唔守法律嘅咧，唔守足咧，嗰啲人就不得救。咁所以喺羅馬人書咧，保羅提出呢樣嘢就係講俾佢哋俾啲人聽，解釋俾人聽啦。法律咧其實本身唔係冇事嘅，咁其實法律咧係為咗咩？其實簡單講，法律係為咗一啲唔好嘅人罪人而成而立嘅。如果全部都係天主嘅子女，係跟隨耶穌基督生活咧，係唔需要有法律嘅存在。咁有咗法律咧，先至喺羅馬人書所特別想表達嘅就係話，有咗法律咧，先知道咩叫罪惡。因為如果以前冇法律咧，佢而家都唔知咩叫犯罪。羅馬人書想講嘅係中心思想係乜嘢？但係同帝諾德所講前書所講係唔同。佢話法律咧原本係好事嚟嘅。但是呢是不是为义人而立的，是为那些不好的人。那换句话说，就是说简单的保禄的思想，他的神学思想就说原本不需要法律的，就由于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有罪。所以天主先至透住的先知直住门生去给一些法律，给我们规范我们的东西。那其实看回耶稣基督在福音里面所教导的所教授的，有咩其他法律？冇，得一樣，係咩啊？愛天主，愛你自己，愛你個近人，啊，愛近人完全一樣啫嘛。咁就話呢啲係貨義人，義人即係話完全無罪，係信奉信靠天主，唔需要立呢啲咩法律。立新法律咧，有咩法律咧？就係、是、為啲，好似我哋呢啲唔聽話啲，啊，有時就唔想去。去離散，有時又不想去哪裡，有時又不想讀聖經，去為我們而立，讓我們又知得有一個 界限、啊、這些是不對的，這些是對的。但如果我們根本不是完全沒有這些這歪念的時候，需要不需要法律？正如現在我們的社會一樣，個個 行為良好的，需不需要一定50米、60米，我第一自己知道啊！呢度學校區好多細路仔行緊，就自然要揸慢啲、小心啲。但唔係定60、50、40。咁好似而家我女嘅細個嗰時講話 ，law 係整嚟俾人 break 嘅。而家啲 Canadian 啊，啲僆仔個個都係咁多。有 law 係要為咗係點啊？等你哋去 break 個 law 嘅啫。咁佢哋而家嘅思想就係咁樣，而家現世人嘅思想，啲法律就係阻喺度多餘嘅阻住我，係俾我哋去破壞嘅，去唔守法律嘅。咁喺嗰陣時嘅時候，嗰個思想咧，其實啱啱正正係同耶穌基督或者天主嘅所要我哋做所本嘅教父俾我哋，其實啱啱係背道而馳，係根本唔需要法律。如果我們是本身是義人的時候，不需要法律的。現在法律呢，在帝莫德講書的保錄所講的，就是為了這班狗的人，為了殺人、殺父、涉屬神聖、奸淫、所有這些那些人定，所以才定這麼多。那開頭梅瑟定的法律是什麼？只有10戒嘛，整整下是300多條，300多條再傳釋到很多條，越多條即是說為什麼越多人犯罪。哇！以前模棱兩可，不如寫清楚啲啦。你又犯呢、這個，犯呢、這個，犯呢、這個，越寫越可能1000多百條、10000條，即係話背代表咩人生同埋當時嘅社會環境咧，個個都係唔守規矩，個個都唔係聖人，即係唔係跟隨天主嘅道去行。我話這道理咧，係按住。真福天主所托給我光明福音而宣我，這個這道理就是講剛才他保錄對於法律的看法，是他透過天主透過他為了給我光明福音而宣我。福音的精神就是什麼？ 爱天主，爱你的近人，所以不需要这些法律的。来到这里大家有什么分享？所以其实我刚才再开始跟大家分享的背景，就是犹太人传统以自己是阿巴郎啊的后裔啊各样各样去跟外邦的基督徒呢有些争论。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因住一些所谓不同的传说，那班人呢就说、我很黑己啊，我又不吃肉，又不吃饱，又日日念经，日日祈祷。那班人呢就以为他做那样是依一法，然后得到恩宠。其实最重要保罗就是针对说，无论什么法律都好，都是为不是为义人而设的，而基督天主所要求的就是很简单，福音的精神，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就是归信耶稣基督，天恩宠，而是由他那里来到得到我们生活的力量，生活的指标，不是因为这些死死的法律或者是什么血统啊，我们怎样去克己啊，怎样去放纵啊，支持率。 你嗰度族谱嗰度系咪就系话佢嗰个嘅 族谱咯？ 族谱。 我上一代，我哋讲啦，我哋上一代做官，佢又唔系我上一代，可能系咩大师制啊？我又点点点威。 即是他成日 說他 工作 準時而 已，我 不是準時啊，講低了， 是讀書來的，上司啊，我說你的工作 做上司，但是如果你做上司，什麼上司？ 上 書， 上書， 上書，那你 真是，禮部上書。 Well, you guys should be nice to us, because we are the taxpayer. Pay for your paycheck. 講廠事，我哋我老豆嗰個族譜，即係由我太公開始一路寫落嚟，佢全部都係一單傳嘅，即係得個仔嘅啫，係嚟到我老豆先有三個仔。 全部都係官嚟㗎？ 唔係， 地官 係咩朝啊？ 係 新朝。 南宋嗰時候嚟，由北邊移落嚟香廣東嘅，走難落嚟嘅。嗰時係做緊官嘅，唔好講呢啲啦。講翻呢度啦， 精精神啊， 呢度即係其實一樣啫嘛。即、就、係、是、你講啊，我而家講就未必係講做官啊，或者我老豆係做總理嘅，我老豆係做 MP 嘅，我就坐埋一齊，好似醒個人一樣。咁佢嗰陣時當時就講緊佢自己個猶太人同外邦人咧，佢就最中意突顯。我哋猶太人嘅血統，就算猶太人同猶太人之間可能遇到突起，我係邊個宗派嚟嘅？你係邊個宗派？你啲係本雅明啊，或者咩細細宗派，都唔夠我宗派勁，即係冇意思。大家爭下呢個意思。保羅所針對嘅話，無論你哋講呢啲咁，全部都係空談，離開咗我哋嘅信仰嘅核心。天主佢由天主所承受嘅福音嘅宣講，中途所宣講。其實很簡單，就是耶穌基督為了我們要屬的，我們透過耶穌基督可以得到天主的恩寵。好，還有沒有東西分享？好呢，我們就繼續來第二謝恩的段啦。再從你讀好嗎？十二節到五十啦，我俾到你。 我感謝那賜我能力的我們的主基督耶穌，因為他認為我忠信，就派定了我服役。原先我是個褻瀆者、迫害者和施暴者。但是我蒙受了怜悯，因为我当时是在不信之中，出于无知而作了那些事。然而我们主的恩宠对我格外丰厚，使我在耶稣基督内有了信和爱。这话是确实的，值得完全接纳。 就是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是为拯救罪人，而我就是其中的魁首。但是我所以蒙受了怜悯，是为使基督耶稣在我这个魁首身上显示他的完全坚忍，为给将来信靠他而获永生的人一个榜样。愿尊崇和光荣归于万世的君王，那不死不灭、不可见的唯一天主，天无穷世之世，阿门。我儿弟某德，我根据以前指着你所说过的那些预言，把这份令委托给你，为叫你藉此打这场好仗，保持信德和良心纯洁。有些人竟摒弃了良心，而在信德上遭了船破之灾，其中有伊麦纳约和亚历山大，我已把他们交给撒旦，为叫他们学习不再亵渎。 咁你喺下半节咧，其实个重点咧，我就喺第十五节，佢所讲咁多咧，就喺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啦，所讲嘅目的刻在为爱系咧，这话是确实系值得完全。唔系，第十五四到十五节啦，这话是确实嘅。值得完全接纳，就是基督耶稣到世界上来咧，是为拯救罪人，而系我就系其中嘅魁首。咁其实佢哋当时时嘅异端啊，各样嘈，所谓空谈啊，你拗拗，其实就系忽略咗、离开咗我哋嘅信仰嘅核心啊嘛。咁呢度。十五節咧，其實保錄咧就已經一針見血講咧就咩啦？話耶穌基督嚟咧係為咗拯救罪人，唔係同你哋去搞咁多所謂咩異言論又好，咩族譜又好，點樣你個傳統上點好都好。佢話因為我哋有罪，而耶穌基督嚟咧就係為咗罪人而嚟嘅。咁我哋只要承认自己嘅罪，去接受耶稣基督，去跟随佢教训咧，已经系 OK 噶啦。咁我哋睇翻详细啲嘅全文啦。佢话第十二节佢开始啦，我感谢那赐我能力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为佢认为我忠信在太平我服役。咁呢度咧系保罗系强调咩啊？佢而家所做嘅嘢，全部都系咩？来自耶稣基督，不是我讲的，大佬，不是 我所能做到的东西，和我所宣讲的，他所宣讲全部都是因为耶稣基督觉得我是忠信。忠信这个字眼在你们的 Peter 很多时以前都解释过，忠信其实这个字是很多时要来形容是天主，天主所讲的东西是言出必行。咁而家保禄用翻嚟去形容翻自己，耶稣基督都相信我系忠信嘅，即系等同差唔多咧，认同佢个地位，强调咗个地位。佢咧系就派定我去服役，去追随耶稣基督，去为耶稣基督嘅福音去宣讲啊。佢讲翻自己嘅背景就话，我喺中途大事录，大家都知啦，第八章、第八、第九章讲嘅嘢，保禄点样去受迫害呢、这个。啲基督徒，而係俾耶穌基督所召叫佢啦。喺中途大事錄第八章、第九章就提到啦。佢話原先我係褻瀆者、迫害同埋施暴者，但係我蒙受咗憐憫，因為我當時係唔信之中出於無知而所作嘅事。咁我哋就強調緊啦，因為當時佢唔信無知，同你哋係唔同。你而家呢班人咧，已經信咗噶咯。信咗你唔係你都唔會領洗， 即好似而家我哋一樣，坐得喺呢度嘅全部都唔係因為無知不信，而信咗之後咧又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咁所以我成日講就喺呢啲咁嘅聚會裏邊咧，其實最好就俾我哋去聽完之後去反省翻我自己嘅生活。咁希望咧好好咁幫到我哋去生活。但保罗佢当时咧，因为唔信嘅啫，但系咧佢觉得点啊？我嘅主嘅恩宠对我格外丰厚咧，使我耶稣基督内有咗信同埋爱。咁佢睇到我哋上次咪讲保罗嗰个思想系咩？信望爱，我哋成日讲信望爱，其实保罗个思想里边咧系信爱望。OK， 信咧系望得嘅保证嚟嘅啫。 望得最大，咁呢個係望得最大嘅。O K， 有希望。 嗱，有希望先，即係你我嗱，即係你講話嗱，你好似一個弟子教人，佢有愛德嗱，佢好去服務人嚇，佢有信誒誒有信德，佢好似佢信佢個神，但係佢個神冇佢未必有望德，望德係你一個盼望，有一個永生嘅盼望嘛。即係所以有愛德有信德，未必有望德。但如果你有望德，就一定有信德同愛德。所以你點問我，今時今日我都話望德係幾多？ 這些事只會激起爭辯，毫無益處。我哋唔好脱離咗我哋嘅信仰核心，唔係拗咩重要咩唔重要。OK。咁呢個係俾我哋嘅警醒，所以唔好咁執著。只不過我想提出，即係佢而家咁講咧，就保羅嘅編排嘅鋪排咧，就係佢由於信咧，佢先開始。因為之前佢唔信，所以佢迫害好多猶太人，迫害好多基督徒。就由於佢信啦，開始咧，佢先去實行耶穌基督嗰個教訓。耶穌基督教訓咧，個中心啊 ，Bosco 講得好啊，愛，所以係有信同埋愛。咁呢啲嘢係出現咩？係咩啊？恩寵係天主對佢恩寵，係格外嘅豐厚，唔係因為佢做咗咩嘢。咁所以佢要嚟將一個對比同嗰啲假教師啊啲異端講，唔係因為你做咗咩嘢，係因為係恩寵。耶穌基督天主對我哋恩寵，先至有呢樣嘢。如果你冇恩寵咧，你係得唔到呢樣嘢。佢或者話是確實值得完全接納。頭先我講過，呢個係個重點啦。佢但係我所以蒙受咗憐憫咧，係受為使基督耶穌在我這個灰手身上顯示佢完全堅忍，為給將來信靠他而獲永生嘅人一個榜樣。咁呢度咧，佢講出耶穌基督特別俾佢。封佢恩寵是為了什麼呢？為了給他立一個榜樣，是給他其他的將來由於信靠耶穌基督的人一個恩寵。那換句話說，我們看回耶穌基督，我們心裡面見到耶穌基督所受的苦難，而我們看保羅傳教所受的苦難一樣。為什麼保羅可以承受咁多面對到咁多唔同嘅挑戰，咁多嘅苦難，佢仍然都堅守佢自己呢個中途嗰個職責，就因為佢好相信咧，佢係要彰顯耶穌基督。耶穌基督都可以為人咁寫俾人邊，我哋睇翻 Passion of Christ 嗰段時候所受嘅苦難，所以保羅先至可以有咁嘅力量去承受咗咁多唔同嘅苦難去傳教。咁個目的就係乜？佢覺得自己受苦難係應該嘅，係點啊？為咗彰顯翻耶穌基督要佢所行嘅使命，係能夠立一個榜樣俾人睇。佢話：願尊崇同埋光榮歸於萬世嘅君王啦，不死不滅、不可見嘅唯一天主耶穌同父上文。呢度好簡單啦。佢話跟住落去咧，就話你睇下佢呢啲啊。幾親切的表達同對我得，我兒低我得，咁啊呼應翻佢第二節嗰度所講，喺信仰裏邊、信德裏邊，我嘅親子呢度咧，佢就話我兒低我得，我根據以前指著你所說過嘅那些原因，把這份靈委託俾你，為叫你藉此打場好仗。咁喺啲聖經學家去抄好多保羅寫嘅書信啊，其他啲 教父啲嘢嘅資料咧，就冇辦法去證實到咧，保羅曾經咧係講過咩預言俾底摩太聽。咁就好多咧猜測咧，就係話喺阿弗所嘅時候咧，已經曾經同佢哋講過啊，當時因為見到當時已經咁多異端啊，咁多嘢唔妥嘅存在，已經曾開喺嗰陣時已經警告咗。啊，但係冇得噶啦。咁但係實際係講緊咩咧？啊，聖經學家冇辦法去靠到揾到啲資料，都係好多揣測嘅啫。但係咧，好明顯咧就係話喺度，我這訓令委託俾你，為叫你傳其他人。咁個訓令就係咩？就係頭先所前面所講嘅嗰幾節所講嘅，全部佢哋所講嘅咧都係空談。我哋唯一法律。是為了不是為了人而設的，同埋咧，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咧，係為了罪人，係為了屬世嚟到。呢個訓令就係話，叫佢好好牧養翻當時時，去個教會咧，糾正翻嗰啲咁嘅俾人迷惑咗嘅信眾。佢話保持信德和良心純潔，他有些人竟摒棄了良心，在信德上遭遇了船破之災。船破之災就是比喻沉了船，沉了船真的沒有失去了信德。其中好像伊麥、納約和亞歷山大，我要把他們交給撒旦，為叫他們學習不要再涉索。我們看回格前第五章第五節，有類似的嘅，第五章第五節，將這樣的人交給撒旦，摧毀個肉體，毀死佢嘅靈魂，在主日之上可以得救。係咪得？呢個係個保羅嘅思想。大家明明他想講乜嘢？睇完價錢都唔明，你問翻講價錢嗰位陣咧。 翻我以前寫過。 啊。 望佢哋知錯能改。 點樣知錯能改？ 唔知啊，寫得就咁寫咯。 其他人咧？ 默想。 第五章，第五節。如果唔明嘅咧，要睇翻側邊咧有個解釋嘅五章一，睇唔睇到？有個注釋，Bosco 嗰度係嘛？ 邊 度啊？ 一七三。 在撒城的信友中发生了一件连教外人也深恶案件，即一个人以其计我并聘居，像这样的罪过不只是且也是半日啊，不孝的大罪。为此保罗以他的神权将此人開除教籍，此役交與撒旦，即係趕走嘅。至二三節，使撒旦以疾病、災害磨難他，好使他終於悔改得救。被教會使用器具有兩種目的：一是為使教會信眾越不難離；一是為使不良分子終於立志悔改。 咁明唔明白？而家睇完呢個注釋，所以保羅所講嘅交咪交俾撒旦咧，意思即係話咧，同將佢同神性或者係同天主隔絕，同天主隔絕嘅時候咧，變咗咧佢會受苦難。咁希望佢由喺苦難裏邊咧。佢識得悔改，即係類似我哋而家咧，你犯咗罪，跟捉佢坐監，或者喺懲教所，跟你喺懲教所裏邊咧， 學翻好咧，翻翻出嚟識得去做，做翻個好人。咁唔係話真係將佢俾咗魔鬼唔要佢咁嘅意思。咁呢度咧，佢解釋得好清楚。保禄的思想就说交上交上撒旦，所以看得不明白，但看回这个解释就明白到为什么将他交给撒旦。其实在这里他都说得有少少解释，为叫他们学习不再涉足。为什么交了给撒旦，等他们开始学习不要再涉足，等他们撒旦是代表邪恶，是代表不好有灾难。就是他希望他们在脱离了天主的保护之后，受到的灾难能够去回心转意，去悔改回来天主那里。刚才那个解释都 很明显，教会也都有所谓绝法，绝法就是将 excommunication excommunicate。 那目的有两个目的，解释第一就是不要让他们教坏教众，第二就好像保禄哥哥所说的，等他们来在磨难里面，苦难里面识得去回心转意回来。所以在隔前那里讲就说好得他将来耶稣基督之后，他又可以悔改，这样的意思。大家有没有问题？ 有。 请分享。 那好像有些 conflict 喔，即是除非好像保禄那么有神权，那么有 power 的人才可以跟你隔住，是不是？即是例如好似而家咁，即係好似而家嗰個 case， 好似 Bishop 咁，咁我哋話我哋唔應該判斷嗰個人，我哋即係好似有啲 conflict， 你會唔明我個 influence 咁樣樣講法？即係係咪即係佢因為佢有咁大嘅 power， 所以佢可以叫佢即係交俾撒旦隔絕呢一個人？因為保羅知道佢喺度做緊乜嘢，所以佢可以咁樣咁 firm 咁講一個呢樣嘅嘢。如果譬如好似我哋咁，好似 Bishop 嗰個咁嘅 incident， 咁我哋係話我哋可以審判別人嘅嘢，你明唔明咩嘢？好似 我明白你想講乜，大家點睇？呢個真係討論式嘅啫。 咁即係客觀事實係一樣嘢，但係對嗰個人係另一樣嘢，即係分開作為行為人咯。咁譬如上一次都有人提過，話因為佢犯咗呢件事，所以咧個教區唔歡迎佢翻嚟，即係唔歡迎佢嚟住。係。呢個係對嗰個人，對嗰個人嘅一種判斷。咁當然即係我諗，個主教自己都知道衰咗啦，自己知道做錯咗啦，人都知道呢件事係唔啱啊。即係有個客觀嘅準則係呢啲係唔啱嘅。不過即係然後你點樣去對待一個人咧？就是出於即係我哋嘅信仰嘅行動，咁所以同正話呢一度有一個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我估保禄唔會話嗱，即係你咁做錯咗唔啱啊，你應該悔改點點點，即係呢個人就聽保禄話悔改，有可能已經勸過佢唔應該咁做，佢繼續做，咁甚至佢呢度話咩講埋啲預先前宣嘛。咁會唔會就係佢因為有呢種咁嘅 concept， 即係正話所講嘅，咁亦嗰種所謂佢嗰啲哲學理論啊，而唔肯改變咧？咁如果咁嘅時候，保禄咪即係用一個所謂個權威去 communicate 佢，因為而家有少少唔同。 佢講邊一個人啊？即係我意思，即係呢個人，我呢一個人係 related to。 剛才他跟那個計部那個不同，即是看回那個主教現在最近發生的這件事，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的意見。 我高深的嘢，所以佢可以。 我明你講啦，但係喺就算喺翻隔前所講嘅嘢，保禄最終嘅目的 都是會接納回他，是如果他給機會去改。那就是我們對於人，我們經常說不要判斷人，不要什麼，其實在現在，尤其現在現代社會最容易發生的就是，最容易發生就是見到一些所謂反見證的行為的時候，即是好像現在這個主教啊，很多其他的神職人員啊，即是傳了什麼性醜聞啊，標籤兒童啊，如果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信仰是不清晰的呢，就會或者就算有些信所有些未信的，未信那些更加聽聽你的主教都是這樣的，未信就算信了你都會動搖，對信仰的動搖，接不接納這個人回去呢，其實是兩回事來的。我覺得首先第一，我自己個人看法就是對於你的信仰有動搖先，是不是的，我們所信的耶穌基督是不是所說的東西是不是這樣的，這個是最重要的。因為可能很多人是經這個主教或者這個神父去透過他跟他領洗，哇現在他做了這樣的事，我的領洗有沒有效的，他做的時候可能已經犯了很多罪了，他就跟我領洗，那你會有這樣的懷疑，哇我是不是領錯了洗，或者是跟錯，所謂跟錯人的。 那他的 bishop 其實是寫 confession 的，這個 這個詞都答對，即是我所 說的，突然間已經叫了喂， 我所說我所分享的就是我個人對這些看法，就是第一件事我們要好像保錄在第六德書所而的第一章所說，我們要清楚我們所信的是什麼，是信這個主教，不是信那個人，而是我們信耶穌基督，第一件事。所以無論如何，我們是透過耶穌基督所交託的神權去我們受領洗，去領受耶穌基督那個恩寵，天主的恩寵是有效的，不是因為這個罪人幫我領洗是無效，而是我所歸依的不是因為這個人或者某一個主教、某一個神、某一個神父什麼都好，而是我們所歸依的是天主耶穌基督我傳授給我們，所以這件事我們一定要很清楚。第二，接不接納這個人立刻回來你的團體，譬如剛好可能是我們的團體，需不需要接納他回來呢，其實就可 debatable， 所以接不接納他，如果他是改過的我們會接不接納，但是現在是成 question mark 的時候，可能不接納不出奇，怕某一件事。咁正如好，就算而家都好啊，譬如而家我哋渥太华教会接纳咗佢，俾佢喺度住，住喺我哋而家diocese隔篱。咁你知唔知道可能会有啲我哋而家嘅教徒有啲细路仔嘅，有就吓，啲父母都好担心。呢个系无可厚非嘅，但系你唔因为你未知道喺人层面，你未知道个人系真系悔改。但系如果佢，這樣只有天主才知道，但是悔改了之後，如果他真心悔改了，在保禄的思想或者我們所信仰，天主是會接納回來的。因為這班耶穌基督來就是很多罪人，就算你現在歸依了之後，不擔保你不再犯罪，但是犯罪之後如果是真心悔改的，是我們會接納回來的人。但這些是說我們在靈性上的層面，人的層，人性層面裏面呢，可能會還有一些少少你所謂的現在的排斥，表面上看的我 excommunicate， 在教會都有這樣的表現，哎，你犯了什麼大罪，就是攀布是 excommunication， 正如在格前所說保禄所做的，是人的層面讓你看到，目的是有兩個，第一就是不要讓他影響現在的人先，第二就是想希望在他在這個感覺隔絕的情況能夠悔改回來。所以我們要對我們自己的信仰是要清楚，不是信人，不是信個團體，或者是信什麼，而是我們知道我們是什麼。所以我經常強調的，其實保禄在這裡書信所強調的是很簡單很清楚，我為什麼這麼容易被外界影響，因為我自己不明白，我們對我們的信仰不清楚。如果我們是堅定的信仰，和分清楚 人性始終是人性的表現，要在人的社會裏面去做一些事，所以我覺得無可厚非，未接納他回到這裡。正如很多性罪犯出來的時候都要公佈他在哪裡，但不代表你完全一見到他就說我想拿槍打死他，很憎他，是不代表這件事，而是有些防範，是不是不代表你要去對仇恨，這是我自己的看法。你有什麼分享啊？ 我沒有分享，我不說他 的下場是什麼。你 不可以分享一個必須的， 不知 都未 過嘅層面，有兩個層面，一個係教會，佢當然即時佢可以